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六十六集， 蓝河说道：“什么？你真学了通管道？” 你不要打岔。 胡七十九继续蹬腿儿。 你说养丧门就养丧门啊，还要把我扫地出门？知道我跟着你花了多大的勇气吗？ 这个蓝河是真的不大明白了。 多大？ 胡七十九说道：“ 一个弄不好就要被胡大姑娘给撕了，死丧门！怎么可以在我趁虚而入的时候趁虚而入？” 这时候是不是该说禁止套娃了？就算蓝河没明说，以胡门的脑子知道蓝河跟胡大姑娘认识，胡大姑娘还送了指甲，猜也猜到会是什么情况了。他还想趁机截胡了胡大姑娘，没成想倒被个刺团给截胡了。 亏大了，拿着一个不锈钢饭盆干了俩月卫生被截胡了。 这不只是亏了的问题，还严重伤害了狐狸精的自尊心。古往今来哪有狐狸精输给刺团的？胡七十九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 他品行不错，难道我品行就恶劣了吗？我恨你了，我要剁尾巴了。 他开始撒泼发疯，揪着自己剩下的半条尾巴。不过光嚎也没动手，这么一喊，蓝河都有种自己是渣男的错觉了。 你冷静一点，当时的情况不太一样。你饿不饿？我给你找点香吃。 快点。 胡七十九用袖子一擦脸，把不锈钢盆往地上一摔，恶声恶气的道。蓝河盯着不锈钢盆看，胡七十九默默伸出手把摔倒的盆扶正了。蓝河去拿香，准备搭个小香塔。他进去了，胡七十九收起了哭脸，镇静自若地抠着指甲对白武说道：“ 会些什么？” 白武惊恐地看着胡门变脸：“ 我会带财，还有治病。” 带财倒也罢了，白门都是这个。听到治病，胡七十九露出了尖牙：“ 不准你治病，跟我装设定了。 胡七十九完全不像在蓝河面前那样撒泼，看白武被吓到缩起来，一吹指甲悠悠然道：“ 虽说你会先收工，但别忘了我才是先来的，我肯定不会走的。蓝河迟早会被我烦到给我也供上，到时候论排名我要在你之前。” 无论家仙谈仙，也不是只能供奉一个，热闹一点的像那些出马弟子，一个堂口几十上百仙家。但是仙家多必然要有规定，否则会打吵起来。仙家的排位次序就决定了他们的话语权，定下长幼尊卑才不会乱。如果有师父，当然可以让师仙来定，但蓝河是自己接回来的家仙，可以让家仙们自己定，可以按本事大小来排，也可以按门第来排，也就是胡黄白柳这个次序。排序一般要所有仙家都心服。胡七十九是胡门，在门第上已是占仙。白武鼓起勇气道：“ 也不一定吧，要看尊家意愿的，我觉得你打不过他。” 胡七十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些仙家闹当香差的弟子是因为本身没有任何本事，但蓝河不一样，没有师父还有阴司，没有师仙靠自己镇压。白武虽然胆小，但他有近视眼镜，看得到胡七十九摔个饭盆还要看蓝河的脸色，打得过就怪了。这些胡门惯会仗势欺人的，都是仙家，再胆小也有个争仙的心。这时候蓝河也端着一个餐盘出来了，上面用香搭了两个小塔，他 他看了一眼两个仙家，问道：没打架吧？胡七十九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蓝河把其中一个分到胡七十九的饭盆里，烧了两张纸钱，分别往空中的香塔里一丢，整个香塔就窜起了火焰，香烟袅袅。他似笑非笑地道：嗯，你尝尝，这个不是劣质香吧？胡七十九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吃起了香火，而白武，他从蓝河端着那么大一盘的香塔出来时就已经呆了，就像六岁的小孩突然间看到一座五彩缤纷散发着甜蜜气息的糖果山一样。而且蓝河甚至把整座香塔都点燃了，而不是只抽出几根给他。白武眼都看直了， 这个 这么说吧，如果说四合院是他之前认为有可能实现并为之稍微晚死一点的目标，那这种超优质的香堆成的香塔就是他死都没想过的。这是什么被压死后才会出现的美梦吗？蓝河的声音像模糊了一样传了过来： 你吃不吃啊？ 几秒后白武才猛然惊醒： 我吃，我猛吃。 白武把头扎进了香雾之中。白武吃罢了，整个瘫在沙发上，已经变回了刺猬，四脚朝天，豆子眼眯起，飘飘欲仙。什么叫仙家？这才是仙家。胡七十九也是一样，趴在地上，半截尾巴一摇一摆。蓝河小心地捏住依萍的手脚，把她从沙发上拎下来放在地板上，不是说宠物不准上沙发，而是他怕依萍这个刺啊把沙发皮刮花了。白武梦呓一般道： 啊，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蓝河道：可能因为我在阴司是炊事班的吧。白武一下坐起来，圆乎乎的身体折了一下，豆子眼瞪圆，太天真了。蓝河怕他当真了：哎呀，说笑的。白武躺了回去。 哦，没想到做家仙这样好啊。 那也是做我的家仙，你上别人家做保家坛或坛仙也没这个待遇。蓝河说道，虽说一开始不想供奉，但养都养了就养好呗。这保家坛也不是当差，不帮人看事的，和家仙类似却又不一样，因为家仙一般道行低一些，保家坛则是修炼有成的家仙，因为各种原因主动去拿法作弄某人，要求其供奉。胡七十九之前在杨家也该是保家坛，但他不走寻常路，不想拿法杨家的人，而且杨家又早想请财神，故此作为家仙在他家待着，那些拥有信徒的坛仙都奈他不何，杨家对此很得意。总而言之，按常理，在四大门仙家里，家仙是比较弱的，也只享受一家香火。问题是，蓝河家这个香火，一家顶上千百家呀，就算是金顶妙感山当差的胡大姑娘也觊觎。 虽然，但是以后若能挂号就好了。 白武说道。四大门里有句话叫仙家挂号俗子开顶，修为上去了，不但能安龛塑像，还可以和尊家一起去金顶参拜娘娘，留下自己的名号，这便真正入流了。参拜娘娘挂号开顶，就和临时工转正或者旁听生正式入学一样，但那得是修成保家坛或者坛仙级别了。白武对升级还是有点向往的。蓝河却想起了胡大姑娘记恨的声音，和胡七十九同时讪讪一笑：这个也不急。白武茫然地道： 为什么？ 胡七十九望着天，反正他是要等着胡大姑娘发现之前来个木已成舟。蓝河说道：不为什么， 反正现在去开鼎可能开不了，开瓢倒是有可能。蓝河临时也给了白武一个纸箱住着，他也不是第一次住了，想着以后还有刺猬别墅，也就从善如流地进去。蓝河一觉睡的第二天早上，被胡七十九的哭声吵醒了。胡七十九得知了白武要拥有刺猬别墅，被狠狠扎心，嚎得快昏厥过去了。换个人大概安慰两句胡七十九就算了，白武头朝内躲在墙角。 哎， 怎么又开始了？蓝河打了个哈欠。你快点哭完，我下去吃早餐了。胡七十九被噎得一下哭不出来了，甚至怀疑他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也是，当初还抢他的鸡翅，这个男人冷血无情的。不行，细水长流，一定要磨到他同意。蓝河一边换鞋，一边顺手划开手机，点进微信看了一下。首先就是陈星宇的消息，说要带他一起上综艺，找时间细聊。不愧是劳模啊，已经开始要恢复工作了。但是为了淼淼，也从比较轻松在本地的工作接起。蓝河赶紧回了，再看朋友圈，不得了，好多新消息提醒。点开一看，宋福谈昨晚回去后把他所有的朋友圈赞了一遍。蓝河不知所措，他一下子笑了出来。蓝河下楼去买豆浆和包子，他还有点犯困，听到有人交谈。 你看这新闻，金门槛回归，民警意外寻得线索。 啥？金门槛？不，早100年就不知所踪了吗？ 哎呦，人家这新闻说了，原来是流落海外，有收藏家给找到了，买回来，只是中间丢了，然后就又找回来了。 蓝河一睁眼，这动作这么快呢，昨晚送回去，今天新闻都出来了。这时候也轮到他了，蓝河要了一杯豆浆两个包子，又听到后面有人在交谈。 来老爷真厉害啊，金门槛都被他找到了。 可不是啊，你看师哥最近接多少活啊。 可惜啊，这几天师哥想酬谢来老，怎么都请不到，这个来老爷也太忙了吧。可惜了那些好吃的，现在想想我还是饱的。 可不是嘛， 师哥现在不还要供糕点吗？哇，品方斋的蛋黄酥，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哎呀，我看来老爷这次是不会来了，不然我们也不买了，回去等着吃蛋黄酥吧。 好啊好啊，走。 品方斋的蛋黄酥不是抢手到要找跑腿排队吗？蓝河猛然一回身，果然是英韶那两个师弟，他们也有数面之缘。两人见了他一愣，嘿嘿一乐。 蓝先生啊，走 啊，走。 蓝河接过了自己的豆浆包子，然后拔腿就往回跑。英韶的师弟还纳闷了一下， 跑那么快干什么？ 蛋黄酥，我来了。 豆浆和包子也不能浪费。蓝河在电梯里就两三口解决完，冲回去立刻离魂找英韶。英韶正孤独地对着高价买来的蛋黄酥琢磨要不要自己吃掉好了，就见来老爷跑了进来，又惊又喜。 来老爷， 我感觉到有人在召唤我。 蓝河盯着蛋黄酥道： 就是我。哎呀，果然是心诚则灵啊，上次有来老爷，我总算是打出局面来了。最近接了不少单子，颇有进账，立刻给您上供来了。 而且知道来老爷不爱纸钱爱美食，他都扎扎实实买了京城的名吃，可惜十次不过请到来老爷一次。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